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my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10月16日晚，黄大仙富林皇宫，300元及1000元门票现已有售，购票查询请电2467-3088。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由熱血時報同 MyRadio 聯播嘅早晨節目啊！咁今日咧嚟到第二節啦，但係因為第一節咧有大亨海外直播，唔係海外錄播大香港早晨，非常之精彩。咁我哋今日咧呢度有阿蓮啦，有我 Christine 啦，有同埋阿康嘅。咁同埋咧，點解我要咁樣介紹呢？就是、因為我哋其實今日咧係邀請咗由演藝學院畢業嘅音樂人譚樂恆先生咧嚟到《熱血時報》嘅現場嗰度咧，就接受我哋嘅訪問。咁其實訪問佢啲咩呢？就係、是、講翻咧關於禮拜六咧，大圍咧就發生咗一個行動啦，係咪啊？發生一個行動咧，就係、是、由音樂人啊召集大家咧攜帶大型樂器去抗議港鐵選擇性執法嘅，咁所以我哋就邀請咗音樂人譚樂恆先生咧嚟到現場接受我哋訪問啊。咁 係你好，係 啊，你好你好你好，多謝曬抽出寶貴嘅時間啦。 係唔使係 唔使係咁，你講翻禮拜六嗰個狀況啊，其實你知唔知點解一開始會有咁嘅行動出現啊？ 一開始最開初呢，就其實早幾個星期嘅時候，就因為有個學生啦，咁帶住個古箏上港鐵嘅時候呢，就俾啲港鐵嘅職員咁制止佢上港鐵，咁樣大家大眾呢見到呢個報道之後呢就非常之不滿啦。咁講緊話不滿嗰個點呢，就係話點解即係啲人走水貨嘅時候，即係嗰啲走私客走水貨嘅時候呢，又可以帶住啲好巨型嘅水貨可以輕易咁上港鐵，甚至又得到港鐵職員嘅協助，而呢一啲本地嘅學生啊帶住一啲樂器咁樣去即係乘搭港鐵又會受阻，咁就有人呢就感到相當之不滿，咁所以就發起咗呢一個呢號召國家攜帶大型樂器搭東鐵嘅呢一個活動嘅，咁就係喺啱先嗰個禮拜六舉行㗎啦。係 啱先個禮拜六就喺傍晚時分6點啦，即係嗰個活動召集人呢Mavis Long 啊，就係喺召集大家6點至8點嘅時候咧舉行呢個活動嘅。咁當其時嘅狀況，你喺現場噶嘛？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解下當其時嘅狀況係點樣？ 咁當其時咧，其實因為事前咧，大家對於呢、這個召集人咧，就同一啲希望話藉住呢一個行動，同時間係去反走私、反水貨進行呢一個反走私活動嘅行動者咧，就相當之即係大家有啲爭拗啊咁樣。咁、那個活動發起人咧就覺得呢、這個攜帶大樂器搭東鐵嘅呢一個行動咧，就應該咧要同嗰啲反走私嘅行動切割咁樣，咁所以咧就喺網上面咧對一啲行動者咧有啲批判咁咧。原本咧其實咧我就諗住就即係唔會好多人咁啦，因為你既然嗰個行動者都已經喺度同嗰啲嗰個發起人啊，就都同啲行動者都已經係即係鬧曬交咁咯。咁我以為咧啲行動者會唔去啦，但係點知我去到嘅時候好多人喎、啊，居然。咁就係呢，我去到嗰個狀況呢，見到就出奇地係多行動者㗎啦，係非常之多行動者，甚至可以話呢喺大圍站嗰個大堂嗰一部分啦，因為呢大家主要聚集喺大堂嗰一部分啦，咁嗰一度呢主要嚟到講呢都係平時你見到一啲反走私嘅行動者居多嘅，而帶樂器嘅人都係有嘅，咁但係數量上呢就唔算係好多 啦。比例係點樣呢？ 個比例呀、應該大概係7:3啦，我去嘅時候。 即係行動者就有70%到。 係啦。 音樂人呢就有30%到。 係啦係啦。我去嘅時候大概係5:10到大概6:00左右啦咁樣。咁後尾係陸陸續續漸漸地多返啲音樂人嘅咁樣。咁但係呢我去嘅時候呢就是、行動者比較多啦。 係啦，咁譬如你一開始去到行動者，佢哋自己就喺度我見到畫面出咗港英旗， 呢個應該係美國隊長啦， 喺度揮港英旗。咁其實當其時嘅狀況係點樣呢？因為其實行動者同埋音樂人裡面有冇一齊做一啲行動啊？定係還是各有各做呢？ 其實呢一開頭嗰個狀況呢係見到啲音樂人呢就係、是 企喺側邊啦，帶住啲樂器啦。頭先畫面可以見到佢哋都係有啲有大型樂器啦，有啲係可能冇咁大型嘅樂器啦，都係即係企喺旁邊嘅。而平時慣常反走私嘅嗰一啲行動者咧，佢哋咧嗰一日咧就真係同佢哋平時嘅行動真係。即係相當之接近啦，一樣咧係即係會有對住啲港鐵嘅職員指罵啊，跟住又或者見到有啲大型樂器嘅大型行李嘅人都會有啲批評嗰啲。 點解要指罵啲港鐵職員先？ 因為就講到話，即係就住呢一件事咧，就話點解都係鬧翻港鐵職員，都係就翻住呢一件事，就話點解嗰啲人走水貨就得，跟住香港人咧運送樂器就唔得咁樣。是主要都是針對返呢一樣嘢嚟到去鬧嗰啲港鐵嘅職員嘅。 咁、見到當其時嗰個狀況呢係聚集咗足夠嘅人數囉。嗰大概現場係高峰期有幾多人？ 高峰期我諗都百幾㗎喇。 百零人，即係可能三十零四十個音樂人，即係都帶住大型樂器嘅。 開頭係呢個數字嘅， 跟住後屘，跟住其他就行動者咁樣就帶樂器咁樣啦。咁當其時你有冇帶樂器咧？你做咗音樂人？ 當其時我冇嘅。 我當時你冇嘅，咁你係以行動者嘅身份去嘅咯喎。 我主要係以記者嘅身份去。 記者身份去好，咁樣樣係啊。咁我想知道咧，譬如你嗰、那個行動係發起係諗住去挑戰港鐵啦。咁佢哋做咗啲咩行動？譬如音樂人嗰方面啦，佢哋做咗啲咩行動係去挑戰港鐵嗰個法例咧？ 嗱，咁就住音樂人嚟到講咧，佢哋主要嚟到講就係帶一啲大型嘅樂器過去啦。咁例如話有比較大型嘅就係低音大提琴啦，咁都有兩三隻咁樣帶咗過去入閘嘅咁樣。 入閘個情況係點？有冇遭受到阻撓？ 入閘嘅情況係冇受到阻撓嘅， 係 即係係啦，你可以見到即係初頭都會以為會唔會話港鐵職員會有啲阻撓咧咁樣，咁但係咧到我見到我初頭我見到佢喺閘外邊嘅準備入閘嘅，即係受訪，咁跟住有啲人跟住拍攝睇緊話會唔會有港鐵職員阻撓咧，咁但係結果佢入嚟嘅時候有幾個港鐵職員企咗喺側邊，咁但係都係冇阻撓到嘅， 即係冇發出告票嘅，冇話好似之前嘅狀況重複咁樣， 冇嘅， 咁但係其實嗰、那個活動啦，咁其實佢本來就是想利用啊，咁大家就攞啲樂器一齊去入閘，咁可能啲職員就阻撓啦，咁但係呢一個情況就冇出現到嘅，即係冇呢啲職員完全冇度尺啊，冇去 放行啦， 係啊，全部即係放生佢哋嘅，其實算係，係咪可以咁講咧？其實 冇嘅，冇嘅。 哦 ，OK， 明白明白。 咁如果個狀況係咁樣嘅時候，有一班音樂人喺度入閘出閘咁樣啦，咁然之後有啲行動者就喺度指罵啲港鐵職員或者。 又或者有啲 表達佢哋嘅訴求， 有啲途人即係有啲阿伯咁經過嘅時候咧，又會指罵翻啲行動嘅人咁樣，咁所以都會同其他人有啲衝突嘅。 咁其實當時嗰個狀況算唔算係唔係話好有進展咧？可唔可以咁樣形容咧？因為既然譬如港鐵嘅職員冇嘗試去對嗰啲音樂人嘅大型樂器去執法嘅時候，咁你冇做到一個訴求出嚟喎，即係冇直接可以向港鐵嘅職員表達到嗰個訴求喎。咁樣當時個狀況有冇係維持咗幾耐咧？咁樣？ 其實成件事由頭到尾，港鐵職員都係冇阻撓過嗰啲音樂人嘅，反而就係同行動者係嘅衝突就會係最多啦。 咁如果係咁樣，嗰啲行動嘅衝突係點樣發生呢？ 行動嘅衝突即係譬如話即係有時一開頭啦，咁我講翻開頭先啦，咁大概六點鐘去到嘅時候咧，已經係見到有啲途人咧就同啲行動者起衝突㗎啦，咁樣有啲指罵嘅情況咁樣，咁跟住咧即係嗰個指罵嘅人自然就俾行動者去追趕佢啊，追住佢嚟鬧啊咁樣，追到佢去搭 lift 先，咁跟住咧你可以見到個狀況咧係嗰個港鐵嘅職員咧係好維護嗰啲去鬧。即係同嗰啲行動者對罵嘅嗰啲人嘅，咁我哋可以睇睇一啲衝突嘅片段先啦。 我呢個次次個級，我想問一下咧，其實見到係其中一個衝突嘅場面啦，就係港鐵職員護送嗰位疑似持反對意見嘅人士啦。咁其實當中有冇一啲狀況，又係啲發現港鐵職員係偏袒一啲疑似運水貨人士或者疑似行李超標人士咁樣咧？ 喺大圍呢一度就冇嘅，不過稍後我哋會再講講啦。其實喺另一邊咧，遲下少少咧，喺沙田都會有一啲行動咧，咁都係有呢個狀況發生嘅。不過我哋而家集中啲講一講大圍呢、音樂人呢個狀況 先。因為我見到後尾咧，我睇翻啲報道就係、突然之間有一班人係開始唱歌，咁嗰個狀況係點樣嚟嘅咧？ 係啦，其實嗰個狀況咧就要由我諗應該要由。 大概七點嗰時開始講起啦。咁其實嗱，即係因為一開頭嘅時候咧，即係六點零嘅時候咧，即係行動者在現場都比較多啦，咁樣即係雖然都有少部分人係奏樂器嘅，咁但係其實都係唔係好多嘅，即係冇話聯埋一齊去合奏嘅。 即係其實係可唔可以解釋為佢哋入咗閘之後成功入咗閘啦？ 嗯 哼，跟住就發現冇嘢，冇人阻住佢哋，咁啊冇交嗌，咁就自己類似集會咁樣嘅，可以咁樣講咧。跟住就自己開始奏喺樂器上嚟， 都可以咁樣講嘅。有少少嗱個狀況就係咧，其實咧，因為唔係所有樂器都係大型樂器嚟噶嘛，有啲即係譬如吉他嗰啲比較細啲嘅係 OK 係可以就現行嘅情況之下都可以入地鐵嘅咁樣。咁就喺呢個情況之下，有啲人就開始即係佢，因為其實佢哋企咗喺側邊冇嘢做好耐嘅咁樣。咁場內咧一直都係嗰啲反走私嘅行動者咧喺度有一啲行動啦咁樣，不論係 即係協助港鐵職員執法啦， 係啦係啦係啦， 啊叫佢哋係嘛， 係啦咁樣咁跟住就因為漸漸咧大概去到七點嘅時候咧，啲行動者咧就即係受到我唔知佢哋係受到呼籲定點啦咁樣，咁就去咗呢一個沙田站嗰度，咁就因為阿四眼哥哥咧同埋阿鄭松泰咧都去咗沙田嗰邊另一邊站，因為見到大圍嗰邊即係大圍嗰邊冇乜特別喎咁樣，咁就所以佢哋去沙田嗰邊睇下會唔會就比較多啲拖劫嘅走私客啦咁樣，咁所以咧七點咧都啲行動者咧都有隨後咁就跟隨住阿鄭松泰同埋四眼哥哥咧，咁就去到呢個沙田站嗰邊。咁所以大圍站嗰邊咧，逐漸就少一啲行動者，咁就變咗比較比例上邊咧，音樂人咧就會比較多啦。咁所以佢哋就開始有多一啲即係 jam 歌啊， 演奏嘅機會， 係啦，有一啲演奏嘅情況發生。咁樣同埋都有稍稍嗌過口號啦，不過嗌口號嘅情況係好少嘅。 我哋咪係有喺現場唱歌嘅片段啊，我哋播係咪可以而家播？ 可以播啊！ 我哋而家播一播完嗰陣唱歌嘅片段。 系啊， 其實你對於當時嗰個狀況，因為你係拍片者嚟噶嘛，頭先啲片係你拍的，係 啊，啲片都係我提供噶。 我想問一問你私人少少啦，你見到當時即係唱歌嘅狀態嘅時候，你有咩感受？ 見到其實我有少少驚訝嘅， 驚訝係， 即係對於佢哋， 即係佢哋會識得唱《今天我》。 唔係對於佢哋嗰個 performance 嚟到講咧，我頭都比較驚訝嘅， 水準方面 係啊係啦。不過呢個就即係唔係太重要啦咁樣。咁同埋咧，即係其實即係頭先第一次即係嗰個唱歌嗰部分咧，大家可以見到，即係如果有睇個畫面嘅話咧，你會見到話嗰個鏡頭有拍佢其他地方嘅。咁點解咧？咁其實咧喺佢哋唱歌嘅同時間咧，都係有少少輕微嘅衝突嘅，雖然唔係好大型。因為有部分行動者已經去咗沙田啦，去咗另一邊啦。咁但係仲有少量嘅行動者都喺呢一度有少少衝突嘅。咁但係就喺嗰個衝突嘅時候咧，呢班人咧都仲係依然 keep 住喺度唱歌咧。咁嗰個狀況就令人非常之驚訝啦。咁究竟佢哋嗰個行動嘅主要目的究竟係為咗嚟到唱歌，定係為咗去即係對於港鐵職員表達不滿咧？即係唔係話一定要去到話有一啲肢體上嘅接觸？咁但係起碼即係話當大家同港鐵職員嗌緊交嘅時候，佢係咪都應該向住？港鐵職員有一啲不滿嘅表達呢， 因為其實佢哋有提到話港鐵係選擇性執法咁樣啦，係咪應該去即係起碼關注翻當其時現場究竟港鐵嘅職員有冇選擇性執法，就而唔係喺度唱歌咧？ 係係係，但係呢個我補充翻少少咧，就係呢個活動啱啱發起嘅時候喺 Facebook 咧，已經有人提起過，不如攞入去 jam 歌啊！其實呢個唔係一個即興嘅。 嘅 狀況， 係 佢哋 plan 過 嘅，就話大家攞自己樂器入去嘅時候，咁就去做一個即席嘅演奏咁樣去表演俾大家睇，咁就去我唔知佢有咩意思啦，當中唔知係行為藝術啦，定還是當呢個音樂係抗爭咁啦，我唔明啊，完全我都唔明。你覺得你點睇呢件事？ 即係喺當係。譬如以我依一個非音樂人嘅身份嚟講咧，我覺得你純粹一個表達，我覺得冇問題嘅，即係純粹係我表達一下啲意願。但譬如如果你講緊你係組織咗個行動嘅，咁跟住你係有個訴求嘅，咁然之後你見到你明明見到呢一個人佢選擇性執法或者點樣，即係港鐵職員選擇性執法，咁你又唔出聲，咁我覺得好似就違背咗個行動嘅原意咯。同埋我見到。呢個禮拜呢個 weekend 咧，網上面都流傳另一條片，係有啲人喺東鐵嗰度唱 a cappella 噶嘛，唔知你有冇睇到？我 有見過。 係，譬如如果你純粹想譬如做個行為藝術，你表達， 我都冇問題嘅。其實 我覺得做嗰個 a cappella 或者嗰一種方式，即係你唔需要 gather 一班人，或者唔需要 gather 一啲 supporter 嚟支持你。 係係，唔係個重點就係、是、 你揾你自己啲 friend 咪得咯。咁你咪可以做到表達或者行為藝術嗰樣。 係啊，個重點係你。 行為藝術，你唔好當抗爭㗎嘛。而一個問題就係呢一個行動本來係一個抗議港鐵去雙重標準去嘅執法㗎嘛。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入到去做嘅嘢就係攞啲行為藝術去扮抗爭，呢件事先係最傷害到民氣嘅地方。因為咁多人出咗嚟嘅就唔係啲人唔係想喺度睇你演奏嘛，佢重點其實係想抗議㗎嘛。 即係呢方面就係、是、譬如行動者對於音樂人嗰個不滿啦，咁但其實有另一方面就係其實音樂人有對於行動者係好不滿嘅喎，因為我哋睇翻事後一啲報道，有訪問到嗰、那個召集人啊，龍文蔚 Mavis Long 小姐啦，同埋其中其他一啲參與行動嘅音樂人啦，包括咧亦都有演藝學院嘅現任嘅學生，係咪現任嘅學生？咁我聽講係阿譚樂恆先生，你係認識 的？係啊，都算認識嘅。 我哋可以播一播佢哋嘅片段先。係啦，咁頭先我哋就見到主流媒體幫行動者同埋發起人做一啲訪問啦。咁發起人佢裡面就話有冇判斷，即係佢其實就冇諗過咁多唔係音樂人嘅人嚟嘅。咁同埋有冇騎劫做自行判斷啦。跟住另外有啲行動者就直情更加白啦，講得話感覺到個活動係俾人騎劫咗啦，同埋係覺得我係音樂人，嗰啲人又唔係搞音樂嘅，我唔想同佢哋混為一談啦。咁其實譬如你作為一個音樂人啦。冇錯囉，咁樣形容 係啊，你咁形容我係冇錯嘅。 你亦都係一個行動者啦，對於呢種雙重身份嚟講呢，跟住你譬如再睇返佢哋呢一個事後嘅訪問啦，你有咩感想呢？ 即係見到呢班人呢，即係我覺得佢哋就係、是、即係侮辱咗音樂人嗰幾個字囉，即係、即係佢哋成日就係、是、即係其實佢哋根本在意嗰個唔係話你玩係唔係玩音樂，或者你識唔識音樂，而個問題係你在於你係咪嗰種和你非非嗰種咁嘅做法咋嘛、即係佢哋就係覺得哦嗰啲反走私嘅行動者咁就係唔和你非啦，咁所以呢就要同佢哋切割咁樣，咁而其他人呢和你非啦，咁佢哋就接受。即係其實你見到呢，即係如果你喺現場呢，你見到其實有啲帶樂器嘅人呢都係反走私嗰啲人，而有啲冇帶樂器嘅人呢都係和平理性非暴力嘅嗰一啲人嚟嘅，你可以見到。 即係其實分唔到，唔係即係 其實嗰個分野並唔係你有冇帶樂器， 唔係音樂人同唔係音樂人呢個問題啦，係咪？ 嗰個問題唔係話你有冇玩音樂嘅問題， 係 嗰個問題其實佢在意，即係呢個發起人在意嗰個就係話你究竟係咪同佢 friend， 係咪佢啲人，係咪佢嗰種做法，係嘛？喂，即係你如果唔係佢嗰種做法嘅咧，你就算係玩音樂嘅咧，咁佢都覺得咧你唔啱。你咁樣做唔啱，你咁樣做呢就唔係佢嗰個行動想要嘅嗰啲人啦，咁樣咁所以就唔要你，佢根本就唔係在意話你音唔音樂嗰個問題嘅。 即係咁講啦，每一次行動即係騎劫呢個議題就一定會出現㗎啦。其實你呢每一次去召集一個行動啦，梗係想多啲人出嚟㗎啦。你作為音樂人，你用音樂人呢個身份去召喚啦民眾啦。其實你無論咩身份去召喚都好啦，其實你只係一個電套，跟住呢就好多人去跟隨你啦。 係 好啦，即係如果你只係要音樂人出嚟參加，咁你覺得會有幾多人參加呢？真正去出嚟抗議有幾多係音樂人呢？ 同埋回歸返再補充返阿蓮呢一點，就係如果呢一個議題唔係一直有水貨客嘅問題，同埋有啲有啲行動者支持呀、根本唔會一開始有咁大嘅迴響囉、即係如果你純粹係本身冇水貨客呢個問題嘅，咁你呢一個咁嘅純粹放寬大型樂器被進入港鐵，即係唔會係有咁大嘅 迴響囉，只係 一 個爭取豁免權囉，即係為呢、這個 即係佢哋自己有個特權咋嘛。 係啊係啊，其實嗰件事就係咁樣，就係佢哋想利用呢個行動，有可能一個被動啲嘅公民抗命啦，就即係可能帶住一啲大樂器就入閘，咁結果佢就想可能啲職員就會阻攔佢哋啊，或者幫佢度尺啊，甚至係發一啲告票俾佢哋，去表達到呢一個制度呢一個行李規章入面、那個、 即係凸顯個制度嘅不堪。 係啦係啊，佢、本來想咁樣噶嘛，但係結果冇事喎、放生喎、即係職員見到佢攞入去都冇事喎、咁嗰陣時本來呢就變咗鳩做嘅，咁但係多得一班行動者幫佢驅趕下。其實因為呢個行動本身呢就有兩個重點嘅，一個呢就係點解我唔可以帶大樂器入去港鐵㗎嘛， 第二個重點就是點解我特唔可以帶我 點解佢可以走私啲水貨？ 係啊，啲 走私嗰啲 oversize 嘅水貨可以搭貨車啊嘛。 係啊，係咯，呢個先係第二個重點啊嘛。其實，但係嗰班音樂人淨係 care 嗰個點解我唔可以帶入去啊嘛。咁但係問題而家個結局就係佢哋只能夠爭取10月3號帶呢個大型樂器豁免一日咯。 嗯， 呢個就係嗰個 同埋佢哋終極嘅意思其實唔係佢哋唔係 care 反唔反税貨咯，只要你俾我帶我件樂器入去就得咯，你唔反税貨都唔緊要咯。 係啦，同埋其實如果你睇翻嗰啲即係音樂人嗰啲喺網上面嗰啲 event 入面嗰啲講法啦，咁樣即係雖然而家個 event 佢 cancel 咗咁樣，咁但係咧我哋之前都有提及過啦，咁樣你見到佢裏面啲講法咧，佢哋成日都喺度話即係我又好討厭啲水貨嘅咁樣，唔係呢啲圖，我就好討厭啲水貨嘅，咁但係咧即係今次個行動咧又唔係反水貨咁樣，咁但係即係有一啲人佢係唔係你嗰班，咁但係佢其實佢喺周圍地方佢哋自己反自己嘅水貨嘅時候，其實對你冇乜影響㗎，即係由即係畫面我哋都可以睇到啦，即係佢一啲唱歌啊等等嘅行動係其實係冇人阻撓佢㗎，即係唔會話嗰邊啲人喺度反水貨反走私，跟住搞到你冇得唱歌，唔會有啲咁嘅狀況㗎。你唱歌你咪唱歌囉，冇人阻止你係咪先？咁佢哋自己反走私嘅咪喺隔離反走私囉，冇問題㗎。只不過係話即係嗰個地點喺大圍站咁樣，咁同埋嗰個時段係重複啫。咁其實都唔緊要，大家咪各有各做囉，係咪先？雖然佢咁樣做就即係有冇效果咁就另一個問題啦。咁不過大家其實喂，你人哋反走私又冇阻到你，點解你又係要喺度追住人哋反走私嗰啲？跟住又話呢啲又切割，又要同人切割啊，又話呢啲係鬼啊，又話人哋係熱狗咁啫。 即係問題係即係好似上集都講過啦。你抗爭，你梗係要做一啲有用嘅嘢㗎啦嘛。即係如果即係你帶個大型，即係我唔講你個本身用心呢係咪要為一個大型樂器嘅演奏家啦爭取一個特權。好啦，唔講呢樣嘢啦，當你真係為咗即係去反映去抗議，即係港鐵即係對水貨客啊，即係同埋你哋啲普通嘅即係大型樂器入去嘅人即係處理不公啦呢樣嘢。好啦，依家港鐵俾你入咗去啦，咁你係咪咁去到呢個情況，你係咪一個兩難呢？咁依家俾你入咗去，你係咪即係唔通你就同你講嗱，你依家俾你入咗去啦，你就唔可以再抗議啲水貨客咁樣呢？即係如果有人去 俾佢間接可能就做到呢個效果啦，間接嚟講可能會係係囉，但係呢個未必係即係佢哋嘅原因。 所以佢入到去只可以去唱歌啊，做呢啲咁嘅嘢囉，因為佢已經無可奈何㗎嘛，其實估唔到港鐵係俾佢哋入去㗎嘛。 係呀係呀，其實嗰個問題就係佢 舒淇未講啊， 佢預想到嘅一個會被阻攔嘅情況冇出現到嘅時候，咁佢哋其實如果假設冇行動者嗰件事係會極之鳩做囉，即係極之勾流囉。 我覺得如果冇行動者騎劫啦，如果佢哋根本冇人騎劫嘅話呢，係冇 佢哋根本就冇人， 冇咁多人同埋冇咁多媒體嘅報道囉。因為而家好多關注點係落咗去網上面啦，網上面有兩條片都係流傳㗎啦，咁我哋陣間都會講嘅。咁一條係關於喺東鐵嘅時候，喺沙田嘅時候阻車門啦、頂門啦、頂門啦，唔俾嗰啲未度行李嘅水貨客走路啦。呢一條啦，懷疑放生啦。另一條就係打陳嘉欣啊嘛。咁如果你冇水貨客，喂冇反水貨客，冇行動者嘅，你唔會係有呢一啲咁嘅 noise 出咗嚟嘅。你只會係有一班人喺度唱歌，然之後就散 band 咁樣咯。咁我哋你有冇你關於騎劫有冇嘢想講？ 騎劫啊，其實呢一次嗰、那個其實有一條片咧，我都比較，我覺得係更加係比起剛才嗰個唱今天我嗰個時候咧，係更加誇張嘅，就係佢哋即係後尾有人唱到話咧。唱到一起解散添啦，唱埋呢、這個即係一起舉散嘅解散嗰首歌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呢原本就諗住佢哋即係都好黃絲咁樣唱啦，但估唔到呢有啲就即係呢有啲仲更加誇張嘅說法就走咗出嚟喎。不如我哋睇睇嗰條片先啦。 係啱啱個情況就係唱完嗰首咩一起 解散。 係咁跟住有個阿姐就話我要真普選，咁其實好實對於黃絲嚟講呢首歌就代表嗰個政治訴求㗎啦，其實或者代表雨傘革命㗎啦。 喂，即係所以話呢班人呢就冇騎劫嘅。 好似學落跟翻根據翻探長嘅講法，呢一班人係冇騎劫嘅，係行動者去指罵嗰啲人先至有騎劫嘅啫。 係啊係啊，唔係所以佢咪騎劫人哋，唔係嗰音樂唔係騎劫咗人哋首歌咯，佢人哋首歌就話誒都冇政治訴求嘅喺度。就因為第一首歌擺明就係一個政治味好濃嘅一首歌嚟㗎嘛，但佢咁都可以話係即係可以將一啲持相反意見嘅人都講到係。 其實即係譬如可能 其實呢度我比較覺得呢條片犀利嘅地方呢，即係人話瞄咗聲啦，頂唔順啦咁樣，要講返嗰個狀況就係、是、話佢彈完首歌跟住嗰個阿姐大嗌我要真普選呢，咁呢度呢已經係非常之好笑嘅一個點啦。咁然之後更好笑嘅地方嗰個就係、是、呢嗰、那個音樂人呢彈緊吉他嗰人本來佢彈緊一起解散嘅，跟住之後佢即刻喺度呢耍手兼令就話嗱，我哋呢度呢就只係爭取呢個音樂人上呢個港鐵嘅啫，就同政治冇關係嘅，咁所以呢就唔好講話我要真普選呢啲咁嘅嘢咁樣。 佢自己講完佢唔面紅嘅。 喂，呢個真係好笑嘅都極致。大佬，即係你係可以完全睇得出呢嗰啲音樂人嗰種即係嗰種政治潔癖嗰個地步係去到邊一度。即係你話即係反唔反走私嗰個問題，咁我哋就覺得梗係應該做啦，因為嗰件事係錯㗎嘛。咁但係話即係你就算即係呢啲可能就比較算係冇咁多人會去參與呢一件事啦，咁但係你相對之下，喂，你雨傘革命咁多人參與，係嘛？你嗰、那個尤其是即係黃絲好多啦，你嗌下我要真普選嗰啲，即係都即係相可以話係相當之闊嘅議題啦。咁但係就算係咁闊嘅政治議題，呢啲音樂人即係在場參與嗰個人啦，咁樣咁嗰個人咧，咁佢都係堅持係要，哎嗱，我呢啲嘢唔關我事嘅。切開，唔好講政治。 係啊，咪嗰個 斬開佢。咁但係問題，唔講政治，咁你過嚟講乜嘢啫？ 係啊，咪嗰個問題，人哋佢首歌又識唱啊嘛。 唔係，個問題係就，喂，你上嚟你爭取，你上嚟你爭取，你話我想要嗰個大型樂器可以入到閘咁樣。喂，咁呢一樣嘢都關政治事㗎。而家嗰個 point 就係、是。即係人哋走水貨得，你帶我去就唔得啊嘛！咁呢一樣嘢本身就係政治啦。如果唔係你冇嗰、那個、你冇嗰個點去嘈噶，你講咩啫？你唔講政治，咁我哋淨係講地鐵嘅條例。咁人哋地鐵係私人地方嚟噶嘛？咁佢有條咁嘅條例，佢唔俾你入，你咪唔好搭咯。 唔係依家最重要 唔好講政治啊嘛！ 如果你唔講政治嘅話，咁佢一俾你入咗去啦，你可以翻屋企啊。其實個完嗰種，其實個行到完咗噶咯喎。 係你嘅訴求其實已經達到咗， 係啊，已經達到咗噶啦。佢翻屋企，你唔好出嚟搞。即以後不會有人騎劫你，因為你不需要出來搞 了。那是啦，我們現在呢一節就講到這裡先，但下一節回來會更加精彩，因為呢我們就找到去了沙田繼續行動的四眼哥哥來現場，不是來現場，我們會封勾他去做訪問。另外呢我們會再回應一下坊間對於熱狗的指控的，就直情是有條片說周圍全部都是熱狗的，我們會再講一講的。那好，我們現在休息一陣先，回來再見。